只哪来的勇气想为你摘颗流星，然后我许了个愿，我们相爱到永远。我们多么的甜蜜，把彼此放在心里，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一生一世永相依，乘着流星数据这是我今生的唯一，希望我们永甜蜜，乘着流星数据原意，那全世界我只有你，永远把你放在我心底，为你摘下颗流星送给你，为你摘下颗流星。我的甜蜜。